二来第一义呢，第一义态的道理是哪个的？告诉我，第一义态的道理是哪个？上面所说的空假中第一义态的道理是哪个的？蛤？不说，是你的嘛，是每个众生都有的，是不是？每个众生都有二来众性嘛，每个众生都有妙增二性嘛，每个众生都有空假中三谛理咯，每个众生都具足第一二谛理咯。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二来第一二谛理呢？你有啫，你不知道啊，你不明白啊，二来呢是明白了，所以变成是二来兼有见了，所以叫做二来第一二谛。那呢点解呢一个空假中呢个二来藏性啊，呢、这个现三谛理啊，系叫做第一义呢？咁，因为法系讲呢一个空假中现三谛理嘅教吓、啊，所前嘅理呢系孟法嘅祖，众义嘅宗，系诸法嘅祖宗嚟嘅。一切法都是从这个第一二谛产生的，所以前文我曾经说过，无不从此法界闹，无不还归此法界，所以呢叫做第一世界，世出世间是第一，叫做第一第一二的道理。这种第一二的道理呢，是现已道田心行次灭。这两句说话呢，又是经教上是特别的名词。如果你普通未听过经，你不明白这两句说话究竟讲什么。现、哦、我们众生是用这个语言表达我们的心意，但是这个道理不是我们用语言可以表达的，叫做现已道田心行次灭。我们众生呢是用这个色心去分别一切法，次次执着，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分别这个第一二谛理。第一二谛理是无形无相，无得分别的，所以我们众生的色心分别的地方呢是消灭的。利四句折罢非、哦、不可思议的，不可以以我们的智慧可以知道的，也不可以用我们的口去讲的，本来是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表示。现在法呢能够、用这个见的智慧方便于无说殊之中，方便去讲出这种道理，令到阿难大众开悟，这个是善为众生演示，敷衍而来第一义。众生本来明具足这种道理，因为迷而不知，唯有法能够知道，唯有法是证得这种道理，而这种道理相应，因此这种第一义理呢变成是二来的第一义了。这里讲到呢，利四句折罢非，是不是这个又是法学一个答名答事名词来的，我费事你们问了，素性讲出来、哦、什么叫四句呢？我们众生不是执有就是执空，是不是有梦空梦，有梦一句空梦一句。菩萨呢，这个众生是执有，而性是执空，菩萨呢执亦有亦空、哦、非有非空、哦、这个叫做四句，即是说这个第一二谛的道理呢，不是你执有的众生可以明白，也不是执空的众生可以明白，也不是执菩，也不是菩萨非有非空这种去明白的，而是二来才可以明白。利四句、或者有些地方呢是说外道呢戒、我刚才讲过说人死呢 之后呢再回来做人，永远做人，这个是上见外道，执我是上的。亦有些人外道呢是说人是无上的，死了就没有东西了。那么呢，或者说 我是上的，身体是无上的，或者说我同埋身体都唔系无常嘅，一部分系唔系无常，一部分系无常。哦，咁咧呢个系咪四句啊？呢啲都系妄想执着，所以呢啲妄想执着嘅言辞咧，冇办法形容呢个第一二谛理，叫做离四句。智白非咧，就是说这个第一二谛理呢，不是四谛化，也不是十二因缘化，也不是其他种种化，不是名词可以形容的，一百种你去背了，我不背了。哦，去哪里找到呢？那我告诉你，孤生法师写有一部经叫做白非抽，你去藏经里面查一查，你去看一看，其实什么都不是，因为为什么不录名言，不可能用语言去表达，不能可以用名词去形容它的，这个叫做离四句自白非。世尊常推是法人中我为第一，今闻而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而百步外，名依蚊蕊，本所不见，何况得闻？法虽先明，令我才惑，今又未详，思而究竟，无疑惑地。这一段经文是富流罗讲出他所怀疑的道理，所怀疑的地方。世尊常推是法人中我为第一，就是富流罗按佛昔日所赞叹他的。因为富流罗呢是法弟子之中说法第一，《法花经》里面有话：以等见富流罗未多罗尼子否？我尚称其是法人中最为第一。《法花经》里面又话：以物为富流罗，等能扶持助先我法，亦以九十亿之佛所扶持助先佛之正法，依彼是法人中亦最第一。亦依七佛是法人中而得第一，今依佛所是法人中亦为第一，乃至现劫中啊，当来之佛是法人中亦为第一。犀利啊！这个第一一路第一落去，现劫有千法啊，释迦牟尼佛是现劫之中第几尊法啊？吓，第十尊啊？是不是？问到我了，好，是不是第十尊啊？不是，好像是第五尊，第四尊，弥勒法是第五尊，释迦牟尼佛第四尊，过去有三法，迦摄法就有什么？不讲了，不要自己考自己，因为记忆力这么差，是吧？他说你们现在知道富流罗一路都是摄法人中第一的啦，都不是很蠢的人啦，是不是？他说现在我富流罗这么好辩才，这么懂得佛法，听到佛所讲的音声微妙的音声，我都好像蚊听个蚊仔的声音一样听不到啊，好似聋人咁样啊！咁可见佛嘅音声系几咁微妙哦。 柯含经里面发嚟话，佢话我法法中善能广摄分别法而辩才无碍添啊，系满慈子第一。咁但系呢个第一名嘅人咧，吓而家听到法讲七分破妄，十分显见，回四科七大皆二类众生啊，呢种道理啊，好精致，好奥妙，系。法用这个微妙法音而讲的，微妙法音是什么音？八种音，法有八音，八音之中极好音，显示法的音是很微妙，法的微妙的音，他讲的微妙的法叫做微妙法音。满慈认为，即是富流罗认为，法啊，时时赞叹我是说法人中最为第一。但我而家问佛以上所讲嘅嘢咧，系好似聋人咁样，聋人已经聋啦，仲离开一百步远啊之外去听个蚊仔嘅声音，不但见唔到个蚊仔啊，亦佛不闻。呢句说话点解啊？就显示呢个闻性系最强。嗱，有人咧响外出讲嘢，我哋见唔到佢，但系我哋听唔听到啊？听到。所以话不但唔见得到，连听都听唔到。聋人譬如边个？譬如声闻人啊，唔系譬如你同我啊，你同我做聋人都未有资格啊。因为声闻人咧为无名所障啊，业八部外咧，吓业八部外咧就譬如开呢个佛道系好远嘅。蚊锐的微音呢，就譬如法的微妙法音。声闻人的慧呢，是在研究七信，还有八信、九信、十信，还有十字、十行、十向、四加行、十地等各四十八位，然后先到法的位置。你说远不远呢？离法的境界是很远的，所以本所不见，亦复不闻。因此呢，因为是聋嘛，所以呢，法虽然好明白咁样开示闻法慧心嘅道理，令我哋呢系解除呢个疑惑，但系我哋嘅所知障好重啊，未能够详细明白呢种究竟嘅道理。点解呢？仍旧而家仲有疑惑嘅。世间而阿能背，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等会中登无漏者，虽尽之漏，今闻而来所说法音，常于而悔。仍旧是讲他疑惑的道理，为什么他会还有慧而不明白呢？因为讲出他的所知障重。富流罗是烦恼障轻，所知障重，所以正果深，明白少。柯能呢是所知障轻，烦恼障重，所以多闻第一，明白道理多，是正理少。他说柯能，他说而柯能背，虽则开悟，虽然已经是明白了这个二类众生啦，但是他的思惑的漏同埋见惑的习气两种都未除啊，所以呢未得证到阿罗汉果。即使是大会的大众之中1250个比丘已经证了阿罗汉果啦，已经断尽烦恼啦，已经超出三界永不堕落生死啦，但是现在听到佛所讲的第一二谛理的微妙法音呢，尚且未能领悟啊。依就是依绕，即是围绕住自己的脑海在个脑海里面氹氹战，咁有好多 question mark不明白，所以叫做依常依而悔。依是为而今日佛所讲的第一二谛理， 悔呢就悔恨自己昔日呢是爱念小乘错念修习。他想着如果一开始学法呢我就学大乘呢或者我现在会明白了。但以前呢又贪快啲超出生死所以学了小乘现在对于大乘的道理不明白。世间欲复世根一切根尘阴次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源云何复生生何大地知有为相次第千流终于复此这个呢就讲出他的心中疑悔的原因欲复世根一切根尘阴次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源这几句说话呢就是举出他的所疑的疑什么呢就是疑这些道理了世根是指气世根根尘是指十分所变见的根和六根所对的尘阴是五阴次是十二次界是十八界是指五阴六入十二次十八界这些呢、等是等什么等于六入和七弟、四科经文之中科科佛都说本意内藏、七弟经文之中每一种都说是意内藏性清净本源既然意内藏性是清净本源怎会在藏性之外还有这个身心世界可得呢既然是清净本源就应该是更无别法可得一法不立才叫做清净本源嘛为什么现在发现产生生何大地之有为相呢、这个呢是以最初发现生起生何大地、生何大地呢是无情的世界知有为相呢是指有情的众生世界呢是有成智慧空众生呢有生老病死世界呢空了之后再成成了之后再智再变灭再坏再空众生呢生了之后就老老了就病就死、叫做次第千流终而复始这个呢是以这个终而相作、最初呢发现分忽然生起生何大地呢是以这个世界有始、这个呢是次第千流终于复始以这个终是相作的富流乐的意思呢就是说既然四科三大一一都是异类众生每一样东西都是清净本源没有差别的为什么仍有生何大地种种的生灭杂染的相啊岂不是这个道理是违背于这个事实但是他不知道以来众性不变而能够随然所以呢就依无同而终次然成义、这等异相呢是等于空中花水中月镜中像灯中影有没有实体的没有既然没有实体的当体即空空的缘故呢仍旧是清净本源空嘛就是清净本源这些妄言的之相呢就是事、清净本源呢就是理这个就是即事即理了、但是清净本源的异类众性不变呢但是又能够随缘妄言之相、就是清净本源就是即理妄言之相即事即事即理即理之事那事理现用根本就无障碍的所以法呢就说性相言用但是富流罗呢是执着这个空、执着这个空藏不变的体、富流罗呢是执着这个空藏的空而内藏的体是不变的执着这个体而迷失了这个不空而内藏随缘的作用因此呢 就为这个藏性，既然是清净本愿，为什么忽然产生生何大地之有为相次第清流中而复始呢？这一段呢就是为这个理违背依事。第二点呢是富漏落，是执着不空而内藏的随缘的作用，而迷失了这个空而内藏的不变的体，认为事实上七帝呢是彼此互相克制的，是不是？有水没有火，有火没有水，有空旷的地方就没有地的坚硬，有地的障碍就没有空旷地方，根本事实上是有障碍的，互相克制的，为什么可以说它性常周遍呢？这个是唯一的，这个相是唯一这个性。佛呢就引很多种譬喻解释了这个事理现象之外，性不为相之外呢，他又发生疑问了。他说，哦，既然是这个众这个世界众生业果是由众生卖了之后，而卖了这个清净本愿的藏性，然后产生这个生何大地之有为相。那佛又证了这个清净本愿的真而妙性而来众性之后，又几时变成众生啊？几时忽然是产生生何大地之有为相啊？又为疑，实际上富流落是不是这么蠢的会这样为疑呢？不是，是我们众生会这样为疑，所以它代表我们问，这个呢就是富流落心中所以有这三个问题在这里。他所问呢，为什么七帝之中他不问这个更色，而问这个地水火风呢？因为七帝呢，地水火风空是有形相的嘛，可以知道空虽然没有形相，我们可以知得到体会得到的，但是这个更和迷色没有形相体会不到的，必须要假外边的层，然后所以显，因此呢他富流罗呢为义呢不为义七帝，而是为义五帝，改这个五帝来问法，这个因为这个更和迷色两帝呢是属于三法无形无相的，所以富流罗只是改这个地水火风空五帝提出疑问。如果说这个五帝啊本性是现用的，就是碟法前所讲性现，周遍法界是从碟法前面所讲的周遍，浸现上智是从碟前文所讲的本不动摇。富流罗认为地水火风空都是平等的，都是叫做五帝，是本来呢就应该这个性呢是现用周遍法界的，浸现上智的，但是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呢地性呢是周遍呢又怎会用于这个，怎会用于这个空呢？应该不是用这个水，这个水字改错了，怎会用于这个空呢？有地的地方就没有空嘛，有空的地方是没有地嘛。而再讲水和火是互相克制的，如果有水的地方整个世界都是有水的，怎么会发生有这个火呢？有水的地方就不应该有火了，有火的地方就不应该有水了。为什么法是讲明这个水火两种的相都可以皆周遍法界呢？法呢是讲性真现象，水火是周遍法界不相灵灭的，这个呢是为水火不相用这个疑惑。再讲地是有形的，是属于有障碍的之物，空呢个性呢是无形无相的，是无障碍的，是畅通无阻的，这样一个是通，一个是有障碍，一个是畅通，一个是有障碍，怎可以讲两样东西都周遍法界呢？这个是为地空能用，这个是富流罗提出的疑问。那看法呢怎样答了，还没讲完， 而我不知是义又往，为然而来，先留弟子开我迷魂，及之弟众作是义以五体投地，阴阳而来，无常慈悔。这个前面呢是述义，是讲出他心里面为义的事，而家呢段经文呢就是请佛解释了。我等不知，就是表示他的智慧很浅薄，不知道五大贤扬所归的道理，所以叫做我而我不知是而又往，往就是归、根本就不知道这五种道理贤扬的道理是在哪里。为然而来，法先留步大慈悲方，大慈即是用这个慈悲的风发开富流罗的疑云，迷惑的疑云。因为迷呢等于一个云，能够障碍心里面的光明。因为富流罗不明白七大现象的道理，所以呢希望佛降这个慈悲风，扫除他心中的迷魂，令到心底的智慧光明显现，就可以照彻本性，圆融周遍法界的道理啦。提出这个请求之后呢，作事已矣，就是经家叙述他的动作了。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五体投地，头先呢是右膝着地，合掌白发，在这里讲，现在呢连个头连个脚都扑在地下那里，表示很尊敬，五体投地向佛顶礼，这个是大礼。阴就是阴阳，渴就是渴慕，好仰慕，好想佛是无上的慈悲的教诲，好希望佛的教诲。我们现在希不希望人家教诲呢？如果希望人家教诲呢，这个人呢就是有智慧有向上的心。但是有些人呢真的不想人家教诲他，人家教诲他，他说人闹他的，这么恶死成日闹人，尤其是现在的后生 的徒弟仔师傅讲他就说师傅闹了，成日闹我，扯有意思你行行行，你看啊，富流罗啊，诸佛是佛人中啊最为第一啊，未来千佛都是他第一啊，他都常想人教啫，仲要顶礼啊，叩头啊，请佛教他，仲要求佛慈悲，慈悲那个先教你噶，唔慈悲个得咁行理你。是吧，我都是啊，认为可教呢我给一些时间栽培下你，认为都不可教呢默然奉之，等到我不出声那阵时你就知错了我出声的时候你说我多多声多气咁沉气，不出声那阵时你就知错了，我现在不出声了讲到这里够钟